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60章，呢部咁嘅烂船太过于安静，似乎上边系一个人都冇，不由得就等我想起了幽灵船的讲法，心想唔通我哋真系喺度见到咗海上嘅鬼船。我想各位听众好多人都知道乜嘢系 UFO 啊，亦就系不明飞行物啦。不过我想好少人知道 USO。所谓嘅 USO 呢，就系指海上嘅不明航行物，亦就系我哋俗称嘅幽灵船。佢哋呢啲大多数都系失踪咗或者早已经沉没咗嘅船只，突然之间又出现喺大海上边，船上边空无一人，自由自荡咁飘住，就好似有一个无形嘅鬼魂喺度操纵住呢部船咁。USO 同埋 UFO 呢一般系好少见，但系喺近几年里面，由于一啲文学作品系鍾意攞嚟大做文章，所以亦都知道有 USO 嘅人就越嚟越多。我哋被困喺礁石上边，突然之间见到有船只，今日真系非常高兴㗎啦。但系等到部船嚟到咗眼前，就觉得处处都透住诡异。首先呢部船嘅材质同埋船体嘅构造就唔似而家现代嘅船。其次就係船上边着住嘅呢一盏咁嘅孤灯。喺呢个漆黑嘅大海嗰度好似鬼火咁无声无息咁靠近我哋。又听唔到有一啲生人嘅气息。咁真係难免等人哋想起一啲稀奇古怪嘅诡异传说。正当我因为呢一部船咁直径而嚟而联想到 USO 嘅时候，从呢一部咁嘅木制嘅船嘅船沿上边，突然之间掟咗一条船梯落嚟。呢、这个由绳索同埋啲木棍组成嘅船梯喺个船边度咁揈呀揈呀，好明显船上边系有人，并且系等紧我哋上去。豆腐一见就大喜，立俾个衫就话准备爬上去咯。我即刻拦住佢讲：喂，小心为上啊！跟住我就对住部船上边叫：喂，你哋系边度嚟嘅船啊？问完，船上边探出咗一个人嘅上半身，系一个外国人，皮肤好白，用呢个古灵精怪嘅中文讲：先上嚟再讲。呢个人咁一出现，之前嘅幽灵船嘅猜测就好似被击破咗。我松一啖气，豆腐喺度笑我杯弓蛇影。佢啊当先孭起一袋嘅装备就开始往上爬，大家亦都如冠而上。嗰一条座头鲸亦都好似睇到我哋好高兴咁，围住部船啊游嚟游去，时不时仲跳起身添。我哋上咗船，先发觉头先同我哋讲嘢嘅人已经唔见咗。呢一幕又是令我产生咗好唔好嘅联想。一下子我哋就諗到咗当初我哋喺阴阳流布村时候发生嘅事情。好显然经历过嗰件事嘅顾文敏同埋豆腐，显然俾啲咁嘅似曾相识嘅情景勾起咗一啲好唔好嘅回忆。豆腐头先仲喺度笑我，而家啲面色就变咗，对住个船上高声咁叫：喂，啲人呢出嚟呀，唔好喺度装神弄鬼好唔好？回应我哋嘅只有海浪同埋海风嘅声音。顾文敏呢个人本质上嚟讲都係比较唯物嘅，见到我同阿豆腐嘅面色唔係几好，佢又勉强咁笑咗一笑，安慰咁讲：哎呀，唔好諗咁多啦，点可能成日都会撞到啲唔干净嘅嘢，可能係我哋多心啩。佢讲嘅呢句说话反而令到我心虚，正常人啊梗係唔会成日撞到啲咁嘅嘢呢，但係恰好我真係唔係一个正常嘅人，喺鬼蛇之面嘅诅咒之下， 已经成为了一个撞鬼专门户。有尸体的地方就肯定撞到硬中指，冇尸体的就必然遇到软中指。这一个叫做浆果路骑路，孭住嚟走啊！顾文敏同埋豆腐啊喺嗰度自我安慰，但系其他嘅人都睇到有啲唔多妥。机械人四个十分之机警，即刻攞出武器，相互之间亦都唔讲嘢，一套手势几个眼神，即刻就速速四处散开。好明显，佢哋就准备将呢部古怪嘅船啊摸手一次。咁呢部船比我哋先前嘅渔船呢就要大嘅，底下应该有一层，船上边仲有两层，船后边仲有桅杆，上边挂住帆。不过嗰啲帆布而家就收起咗上嚟。由于呢只船比较大，所以机械人四个费咗一番功夫先摸索完。喺呢度之间，我哋发觉呢部船仲喺度移动紧，但系呢佢嘅移动速度就唔快。之前我哋寄身嘅礁石已经渐渐咁远离，而且呢部船系自北向南，根本上就唔系返航嘅方向，反而系同我哋之前嘅航向大体系一样。如果呢部船上冇人，部船又点解会喐呢？唔通呢个真系一部 USO？ 我谂下谂下，个头脑冷静落嚟。经历咗一个几月，对啲咁嘅离奇古怪嘅事呢，我嘅应变能力就强咗好多。即使如果真系 USO 啊，我都唔惊佢。思索之间，我就开始谂住各种嘅可能性同埋应对嘅办法啦。林教授突然间系用个掌击落个拳头嗰度讲：，哎呀，我地球先啊，真系俾呢个喜悦就冲昏咗头脑啊！呢一部船啊，真系唔妥，唔应该上嚟啊！吴思东啊讲：，我头先都觉得呢部船咧就有啲鬼气深深咁，本来就冇打算上，不过咧那个外国人咁突然间放咗一条咁嘅船梯落嚟。咁呢就将我啲顾虑都打消埋。我同豆腐对视咗一眼，事实上点止係吴思东呢，就喺呢部船停喺我哋面前嘅时候，我諗只要唔係傻嘅，亦都应该察觉出有问题嘅。如果唔係嗰个外国人突然间咁蒲头嘅话，我哋当时真係唔会轻易上船。呢一阵只能够先等下，等机械人四个嘅消息，如果呢部船真係有问题嘅话，我哋应该毫不犹豫咁跳返落海，游返上去礁石上边。等咗十几分钟，机械人四个聚集返嚟，一向严肃嘅神情出现咗罕见嘅紧张。首先係机械人四号先开口，一个人都冇，跟住佢又补充讲，包括死尸都冇，船上食物同水液都冇。而家先轮到机械人一号发声，显然意见我哋撞到咗 USO 啦。机械人二号讲，呢次出门真係冇睇黄历。机械人三号讲，我哋中间肯定有人行衰运。我一听即刻逐咗一下，心諗今次俾佢博网真係博中咗添。林教授听完眉头一皱，果断咁挥手讲，挑选。大家早就有心理准备啦，趁住呢部鬼船仲未有咩变故嘅时候，仲唔嗱嗱临契弟走得么咩？大家即刻就去到个船沿边，纷纷就深吸一啖气，身体就向黑蒙蒙嘅海里面跳。依家因为部船唔系走咗好耐，如果跳咗落水嘅话，大概系游廿零分钟到就可以游翻去之前嗰个礁石嘅地方。点知道我咁一跳？撞落去嘅唔系冰冷嘅海水，而系砰一声，成个人竟然落到咗个坚硬嘅地方，痛到我啊咿牙棒哨。未等我发出声，喺耳仔边又即刻传嚟咗乒乒砰砰咁嘅声音，紧接住就系咿咿咬咬嘅呻吟声。我擘大眼一睇，所有嘅人都横七竖八咁跌晒个甲板上边。我真係真真切切咁记得自己係向海里面跳㗎喎，而 而且成个身体都已经腾空到咗海面㗎啦，点解会跌返上部船上边嘅？我心里面即时打个突，即刻爬起身，唔理林教授啦，乜都唔讲，一个翻身，手臂就撑住个船员，身体腾空向住海里面再跳过去。我今次就特登擘大隻眼睇住，眼见住自己嘅身体就向海中间跌落去，就快要入水嘅嗰一秒钟，个海水突然间一荡，变成咗木制嘅甲板，甲板上边就出现住横七竖八揞住个屎忽揽住个头嘅林教授佢哋一班人，佢哋亦都好明显俾我快速嘅反应所吸引住，呢一阵间啲目光仲系望住我跳出去嘅方向。而下一秒钟，我个身体就跌咗落个甲板上边，又出现喺林教授佢哋大家嘅眼前。而家大家就擘大个口得个窿，目光啊相互咁巡视咗一番之后，面色啊各有各唔同，神情啊唔好讲啊几诡异啊！我察觉得到，几乎每个人嘅头上都一层嘅虚汗。眼前嘅情况真系不言而喻，呢度确确实实系一部 USO， 而且仲系一部跳唔出去嘅 USO。我啊谂翻起先前趴喺个船沿上边同我哋放软梯嘅嗰个白人，我忍唔住喺心里边爆咗个英文粗 fuck off。而家谂起嚟，嗰个人嘅面色啊白得嚟好诡异，完全啊唔似正常人。本嚟我哋一班人都系谨慎机警嘅。当时点解又会咁冲动咁爬上呢一部船啊？諗嚟可能我哋真係呢几日喺礁石上边困到都已经有啲驚驚地。阿英而家更加好驚咁揽住隻脚，縮住个膊头，緊張咁周围望，问我讲：哎呀，陈大哥，你呀真係最有主意㗎，你讲我哋应该点办呢？求先嗰个白净净嘅嗰个鬼魂都唔知系咪匿喺个乜嘢地方度睇住我哋，等住嚟害我哋啊！哎呀，谂起嚟真系好惊。顾文文呢个时候就喺阿英旁边，佢系拍咗一拍阿英嘅膊头，以示安慰。相对嚟讲，我嘅顾大美女啊，经常接触一啲常人无法接触嘅环境，个胆啊比较大嘅。佢系一边安抚阿英，一边讲。我哋先前真係太冲动啦，而家后悔都冇用，你哋讲上咗 USO 应该点办呢？豆腐可能真係呢一段时间都几谷气，佢而家想爆发出嚟，佢又发嬲咁闹，怕条毛咩怕？你豆爷爷我喺养尸坑里面差啲同啲粽子嘴对嘴，而家真係当我係软骨头，老子今日就唔信呢个邪。跟住佢就对我讲：老陈，请香啊！我根本上就唔系一个胆小怕事嘅人，豆腐咁样嬲，我都懒得瞻前顾后啦。心谂话知佢乜鬼嘢？如果系硬粽子嘅，就有形有质，嚟一个啊拍一个；如果系软粽子嘅，咁我啊真系谂办法剥佢一层皮。咁样谂，我啊即刻去翻装备包搵香。我哋嘅装备包呢，虽然讲係林教授准备嘅，但係佢带嘅都係正规嘅赌斗装备，一啲偏门嘅嘢，诸如咩香烛啊、糯米一类呢，就唔会准备。赌斗流传落嚟嘅各种稀奇古怪嘅嘢好多，比如讲糯米就可以掹尸毒同埋杀鬼之类嘅。我哋前两次落斗亦都唔信邪，所以呢啲偏门嘢就冇准备。不过自从喺鬼王御龙墓里面吃咗亏之后，呢次受到咗林教授嘅托付，就带咗一啲偏门嘅嘢嚟。豆腐咁一讲，我即刻行动起上嚟，见到我同阿豆腐好似有主意咯，其余嘅人又不由得好奇起上嚟啦。李宇问阿豆腐：咩系请香啊？豆腐被而家咁多人用好奇嘅眼光望住佢，即刻感觉良好，火气亦都落咗啲，得得戚咁开始解释一番。将请香呢就吹嘘到神乎其神，就喺佢哋一班人喺度讲嘢嘅时候，我就先摸出咗一支蜡烛点着，大家就听豆腐讲鬼喘气嘅门道， 亦都目不转睛咁盯住个蜡烛。冇几耐，见到个蜡烛嘅火苗仍然冇变青，亦都冇变细。段飞又不由得怀疑咁讲：， 咦，你哋都喺度玩人嘅，啲咩鬼喘气啫？ 林教授微微皱住个眉头讲：，唔系，鬼喘气确系有其事嘅。我以前同陈老师嘅时候，亦都目睹过一次。会唔会系因为我哋呢度冇古墓，所以就冇发生咩变化咁啊？豆腐亦都搞唔明白，拗晒头咁讲：唔通啲粽子只有喺墓入边先会喘气嘅？啊，真系奇怪啊！